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位应该就是宁叔叔推崇备至的唐三兄弟吧？ 啊，不敢当。 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小三，这位是当今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河殿下。 唐三心中一惊，顿时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对眼前这位青年有熟悉的感觉了。可不是吗？他的相貌与雪夜大帝和当初来找过史莱克学院麻烦的四王子雪崩以及雪星亲王都有几分相像。 原来是太子殿下，唐三有礼了。如果不是宁叔叔告诉我，我真的很难相信你只有14岁。想当初我14岁的时候还只是个懵懂少年，认识你很高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叫我一声雪大哥吧，那太子二字不提也罢。 他和那位雪崩王子真的是一个父亲生的吗？怎么差得这么远？这位太子应该已经得到了七宝琉璃宗的支持，雪夜大帝已经不再年轻了，难道说天斗帝国要出现皇室争位的情况了吗？ 好了，我们先坐下说话吧，这里的绿茶味道相当不错，小三你也尝尝。 三人分宾主落座，雪清河亲自为宁风致和唐三斟上香茶，不用喝，只是闻的味道就已经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雪大哥，之前我听宁叔叔说您对我父亲当初归隐的事知道一些。 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全，只是听一位宫廷供奉提起过，令尊一直都是我崇拜的偶像，当时就多打听了一些。根据我得知的消息来看，令尊当初选择退出魂师界，销声匿迹，似乎与武魂殿有关。 哦，雪大哥，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大概在15年前，按照时间推算，那时候你应该还没出生，武魂殿似乎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那件东西对于整个武魂殿来说都极为重要，因此武魂殿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四处寻觅，不但四位白金主教都参与其中，甚至连当时的教皇以及教皇的两位贴身守护也都出动了。他们具体找的是什么不得而知，但这件东西似乎就在你父亲手中。当时你父亲并不在昊天宗内，应该是带着你母亲在大陆上四处游历，骤然遭遇这件事想必也十分为难。他与武魂殿之间具体的交涉情况谁也不知道，只是听说你父亲在不久之后就宣布脱离昊天宗，而那时候你父亲还是一位魂斗罗，没有达到封号斗罗的境界。过了不久之后，又有消息传出说你父亲与武魂殿中人在某处决斗负伤而去，而那件东西似乎也没有被他们成功得到。正是在那一战，传出你父亲已经成为了封号斗罗的消息，武魂殿本身也承认这个事实，这才有了令尊成为当今最年轻的封号斗罗一说。 那我母亲呢？ 我的消息里面并没有关于令堂的。在那一战之后不到一个月，武魂殿突然宣布教皇驾崩，新教皇继位，所以给我消息的人判断前任教皇很可能是因为在与你父亲的战斗之中受到了重创，才会在不久之后驾崩，而你父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了隐居。虽然他已经脱离了昊天宗，但毕竟是昊天宗直系弟子中最重要的一员，他的退隐想必也是为了不连累宗门，毕竟武魂殿的势力实在太大了，甚至可以与两大帝国平起平坐，并不是一个宗门所能对抗的，哪怕是当世第一大宗门也不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昊天宗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很少在魂世界走动了。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弄清楚那件武魂殿争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还有那一战的真实情况就非常重要了。这些啊，恐怕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父亲的隐退定然与那一战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三默默地点着头， 雪清和索言虽然和他猜测的有些出入，但却极为合理。 在斗罗大陆，能够逼迫一位封号斗罗隐退，第一大宗门半隐退的，也只有武魂殿了。如果我父亲真的击杀了教皇，那么他和武魂殿之间的仇怨就相当大了。为了避免宗门被连累，为了躲避追杀，他带着我隐居在小山村中，自然也就说得过去了。可是在雪清河这整个故事之中，却没有我母亲的出现。难道说就是在那一战之中，母亲被武魂殿的人杀了吗？ 不自觉的，唐三双拳渐渐握紧。虽然他与这一世的母亲并没有感情，但是他这具身体毕竟是这一世的母亲所给的，身上也流淌着他与父亲的血液。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如果真的是武魂殿做的，那么…… 想到这儿，唐三眼中不受控制地流露出了逼人寒光。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已经找人去调查这件事，只是已经过了十多年，恐怕很难有结果。 啊，多谢雪大哥的消息，能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已经很有用了。 唐兄弟不必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正事儿说完，三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起来。唐三发现，这雪清河不但十分健谈，而且见识广博，谈吐之间给人一种从容大气的感觉。在闲聊过程中，他始终未曾提过招揽之类的话。唐三仔细观察发现，此人心胸十分开阔，与自己所见的雪崩王子和那位雪星亲王截然不同。 唐兄弟，不如一起吃个午饭吧。 不了，我还是回学院吧。 闻言，雪清河微微一笑，从怀中摸出了一块金牌递了过来。那金牌的样式简单，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能量气流，上面雕刻了一个天字。 既然如此，为兄也不多留你了，这块牌子你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拿着它到皇宫来找我。 清河没有其他的意思，你就拿着吧，这块牌子只是清河的私人物品，并没有其他用途。 听宁风致这么一说，唐三也不好拒绝，这才将沉甸甸的金牌拿起来，收入到自己的24桥明月夜之中。雪清河和宁风致亲自将唐三送到茶馆门口，唐三告别二人回史莱克学院了。雪清河看着唐三渐渐远离的背影。 老师，您说的对，他果然不像是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不但会隐藏自己的心思，而且言谈举止都很沉稳，真不愧是昊天宗的子弟。 这孩子的出色可不是昊天宗给予的，完全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他的未来连我也看不清。如果是其他魂师，只是蓝银草为武魂的话，很难有所作为，但他不一样，小小年纪不但已经达到了四十级，而且他所展现出的实力一点也不比顶级武魂的四十级魂师差。如果他能够在将来解决双生武魂反噬的那个大问题，必定会成为在大陆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会超越他的父亲。 关于当初昊天斗罗退出武魂界的事，我会抓紧查，希望能早日找到准确的消息。至于唐三，我先尽可能地和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吧。他虽然出色，但现在年纪还太小。 清河，有一点我一定要提醒你，从我和这个孩子这段时间的接触来看，如果你在未来真的想要得到他的帮助，就永远不要试图去招揽他，而是和他做真正的朋友。 老师，我明白了，谢谢你。 走在回学院的路上，唐三脑中尽是之前雪清河的话。 父亲，你究竟是因为什么和武魂殿发生冲突的？母亲又在哪里呢？ 虽然雪清河在讲述中并没有提到关于母亲的事儿，但唐三还是隐隐觉得父亲的归隐和母亲有直接的关系。茶馆距离史莱克学院并不算太远，很快唐三就回到了学院之中，直接来到了学院后树林内的木屋处。这里已经成为了他们训练的专属场所，此时不只是队员们回来了， 大师柳二龙也回来了，只有弗兰德不在。 小三，你回来了。 老师，您找我吗？ 我要单独训练蓉蓉，你也来吧，我讲的对你也有些用处，训练他也需要你来配合一下。 哦， 你们跟我来。 大师带着唐三和宁蓉蓉向树林深处走去，连柳二龙都没有跟来。走出大约数百米，大师在一处相对空旷的地方停了下来。 大师，您要对我进行什么特训？ 蓉蓉，如果我记得不错，你们七宝琉璃宗应该有一门名叫分心控制的技能吧？你现在修炼到了什么程度？ 我现在刚修炼到三窍玉之心，勉强能够应用。 这么说，还只是最初级的阶段。我要对你进行的特训就是这方面的。虽然今天战胜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很轻松，但他们这二队绝对不能代表高级魂师学院的普遍实力，尤其是现在唐三和慕白的实力都已经暴露了，未来你们要面对的对手只会越来越强大，而你呢，已经进化到九宝琉璃塔程度的武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未来你们能否拿到冠军，你的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师，您是在夸奖我吗？ 我不是在称赞你，而是在称赞你们七宝琉璃宗的武魂。以你现在的能力，还很难将自身的武魂威力发挥出来，在战斗中对团队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老师，蓉蓉已经四十级了，她的辅助能力也已经相当出色，同时可以在四项能力上对我们进行 50% 的增幅，那瞬间的爆发力几乎可以让我们提升一个档次啊。 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是可以在四项能力上同时对你们进行 50% 的增幅。那么你问问蓉蓉，如果是你们史莱克七怪一同出战的情况下，他同时对你们六个人进行这样的增幅，能持续多长时间？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